北京时间10点整。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小铲，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从此河边沙盘戏，路灯底下跳三尖，街上平地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块脸。 8.6 魔盛汽车保养新浪潮， 爱车用魔盛，天天开新车，400-682-1039。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今年的9月19号是我国第15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当天上10点钟，北京将在10个郊区县同时示鸣防空警报，时长16分钟，3种警报将依次鸣响，分别是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市民防局提醒这些区县的居民正常生产生活，不要慌张。市政府日前公布本市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上半年进展督查情况，34项年度任务中，北京环卫集团负责的阿苏卫循环经济园项目、延庆县政府负责的延庆县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等18个项目进展顺利，其中4个项目已经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日前联合发布《中国生态城市建设发展报告2015》，公布了2013年我国284个生态城市健康排名，在全国综合创新型生态城市发展指数排名中，北京位居第一。海军明年计划在北京招收6名飞行学员，具体报考条件包括考生应为2016年高中毕业男生，年龄16到19周岁，通过会考，而且预计高考成绩达到北京市2本以上录取线，英语、数学单科成绩不能过低。下周北京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5度到27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一般在15度到18度。以上876资讯是由王珂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67856677。 来关注一下天气，目前本市天空以晴为主，今天仍是晴好天气，适宜外出旅行和居室通风。天气逐渐转凉且比较干燥，再次提醒朋友们注意及时补水，早晚外出请注意增添衣物，避免感冒等疾病的困扰。具体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8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价格低，理赔快。中华保险4001999999。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目前周末期间出行，北三环西段受去往联想桥辅路补习学校车多影响，双向车辆通行受影响，中午11点半前后以及晚间的7点前后交通压力大，建议过境车辆绕行北土城西路、动物园路、学院南路、中关村大街等路段。以上信息由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 87.6， 好听的故事，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 小雨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加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春节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前不久啊，孙敬修杯全国故事大赛在北京举行了决赛以及颁奖仪式， 那在活动上呢，我特别采访了孙敬修老师生前的秘书，也是孙敬修老师的学生肖军老师。肖老师，来向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来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们，你们都好，我是肖军。 肖老师，作为组织者，先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一届孙敬修杯全国故事大赛的情况。 共青团辅导员杂志社主办，这个一起把这事办起来了。我没想搞得这么红火，我原来想呢，最多报个七八十人，全国百十来人，因为我们终究不是通过正式的教育系统下发的，都是热爱孙敬修、热爱孙敬修事业的这些人在微信里口口相传，没想到一下滚到了300多人。 啊，那这次有没有一个注字？ 大约也300个左右。包括成人的，包括亲子的，亲子的呢还算一个节目，就算一个人，实际上他是两个人。 那有的还三个人。 对，有的还三个人。所以呢，他们从全国各地满怀热情来什么呢？拜孙敬修来了，心里想念着孙敬修，有这样一个机会提高自己，学习孙敬修，弘扬孙敬修的精神。这些老师们也特别可爱。 这次呢，我们比赛的地点呢选在惠文小学，惠文一小。那也这是孙敬修老师他曾经学习工作过的地方。 对，这个孙敬修老师从小就是在惠文小学上的小学，然后他京兆师范实际上是个初级师范，毕业以后找工作，最后又落到了惠文一小，又在惠文一小当了35年的小学教师，现在的校长政治学老师，真是对于历史、对于文化、对于传承，他有很多想法。包括孙敬修老师在这儿当小学生，后来又当老师35周年，所以呢，他就搞了一个活动呢，叫故事活动，每周一次，固定时间，叫故事驿站，那个来让所有的孩子们讲故事。传承孙敬修这个给他们那个遗传下来的这些东西吧，很支持。一听说我们这儿要搞比赛了，我跟他一商量，我说能不能用惠文一小，他说那时候放假了，你可以来，我们支持你们的活动。这次咱们升旗不是还是郑校长亲自上去那个帮忙把旗升起来，而且授旗把这个赛旗由郑校长授给小选手，这个是一个特殊意义。郑校长他代表的是惠文一小，代表的是惠文文化，代表着是孙敬修传承的这个事业，又把他这个旗授给了我们的小选手，又升到旗顶上去。当时好几个老师看着在那儿抹眼泪啊哭啊什么，我也非常激动那天。 提起孙敬修老师和他的感情，您是应该是感情最深的一个哈。每次到组织这样的活动，我觉得您特别的辛苦，但是您脸上总是乐呵呵的。 非常高兴，我脑子里不断的闪现着孙敬修老师的影子，我不断的闪现着孙老师在弥留之际给我留下的那句话：咱爷俩为孩子们造福吧。现在我就这样想，我活的每一天就为了这一个目标。什么时候我不行了，小车不到直板推，我趴下了，那对不起孙老师，我上您那儿去了，这个事儿不能接着往下走，但是要后继有人呐，不能从我这儿断了线。孙老师说这个徒儿咱们讲不成故事了，这是文化革命的时候说的了，后来又恢复他讲故事的权利了，老头特别高兴。而且北京市政府决定把我安排在他身边工作，当他的秘书，老头高兴了后边这几年。就这几天我老是像在做梦一样，时不时的就想起了孙老师的样子。我陪孙老师到惠文一小不知道多少次了，孙老师对惠文一小有着特殊的感情，当然和他上小学35年从小有关系。就是孙全来他儿子在收拾他孙老师那些杂物的时候， 猛然间发现了孙老师给惠文一小的一幅题字。 哦，那当时是没有，还没有来得及送过来。 孙老师也没说，他就收在他那个报纸啊什么那个里头了。后来孙老师去世多年以后，就是他们这个惠文一小成立140周年要到北京大学开纪念会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孙天来在那收那些东西，偶然的发现了这张纸，然后他赶快就送去托表，表完了以后呢，就在100年的校庆上就送给学校了。他孙老师在上面写呢，就一段话，然后赠送给北京惠文一小的同仁们。 孙宁修老师哈，这一直惦记着学校，惦记着孩子们。 对对、 嗯。今年是孙进修老师 去世25周年 。 对，诞辰呢应该算是114。 嗯。 114，他是1901年生的。 嗯。 现在呢是2014年。 2015年。 2015年。 嗯。 孙老师。他也无所求， 嗯， 不是早就说过吗？他攒了这一辈子吧，攒了17000块钱，在他重病以后，他说：“徒儿啊，我得写个遗嘱了。”我说：“您着什么急啊？”他说：“不行，我得写，我得交代一下我这后事。”后来呢，他先写了一个草稿，然后呢，他说：“我要录音，要留下来。”不能光你一人听见了，录音录完音以后，我就没想到孙老师把那录音机拿着以后，他自己深更半夜白天黑夜一笔一画的抄下来，孙静修遗嘱。最后我在那在家上班，他这是我的遗嘱，我的声音，请你替我保存，当我百年之后，请你把它公布于众，公布给我的儿子、我的女儿，还有整个的社会。 那这个遗嘱上写的什么呀？ 写就是，当然也说了那个要离开大家啦，什么还有很多未了的心事啊。其中一件就是我的一生积攒了17000块钱，我要拿出10000块钱来捐给儿童讲故事事业。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四个家庭，他只有7000块钱留给这四个家庭，而这四个家庭呢，又同时承担着孙老师在万安公墓买公墓啊，什么买墓、买穴位啊什么的这些钱，所以他想的是 孩子们， 还是孩子们。这个非常感动的就是孙老师，我在那值班值夜班，孙老师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后来大夫来了，给他看看摸摸什么的，血压呀、心跳。后来我就问大夫，我说孙老师怎么样啊，老这么瞪着眼。大夫跟我说，他说这叫弥留了。你看着他好像瞪着眼睛，但实际上呢，他已经不懂得思维了。 嗯嗯。 后来我就那么守着他，等到2点多钟，他冲我招手，他比划着他要写字儿，这时候也有吊针，这时候也有吊针，然后腿上也有吊针。 那他怎么写呢？ 他就那么躺着，我就给他，我也没有任何准备，给他拿了一张纸，底下垫了一本书，他那么躺着。就一笔一画的写，写呢主要是三件事。一件事，他说我讲的那些故事能不能跟你跟北京市妇联联络一下，把它编成小品剧让孩子们看，对孩子有教育意义，对不？你看他的思路跟大夫的思路都不一样。大夫说他已经弥留了，他不会思考了，但是他时时在思考着，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写了一句话，咱爷俩为孩子们造福吧。这造福这俩字啊，他因为他躺着写的，我看不出来，我就说孙老师这俩字是什么。他那时候不能说话了， 他也要拿那个笔又重新描了另外很大的造福俩字儿，我就明白了。第三部分内容呢，就是希望协助他全家和睦啊，兄弟姐妹啊什么的交代一下。那是3月3号凌晨，3月4号一天，3月5号就走了。所以呢，这叫临终遗言。所以现在我每走一步，每往孙老师的这个路上再往前奔的时候，我想我不能够就告别了，我不管了。那孙老师的事儿谁办呢？所以现在我的全心全意就是所有的老师们，全国各地，内蒙啊、广东啊、上海啊、南京啊，什么只要是有人知道，这个愿意听一听孙敬修的有关事情，办一个孙敬修讲故事骨干教师培训班，我都非常愿意的去承担这些。孙老师那时候说叫传帮带，我这个不是叫传帮带，就完全把它原原本本的告诉这些老师们，孙老师是怎样的人，他的教学思想，他的教学理念，他的教学方法，这个说起来非常有趣的。是个著名教育家，中间有一段就说他是故事家，不是，故事是指他，只是他教育的一个内容，一个方面。所以我就想呢，把孙敬修教育精神把它传承下去，然后孙敬修在教育的过程中，他归纳和总结这一套，创造的这套讲故事的办法，对儿童进行教育，这只是他教育的一部分，怎么把它传承下去？当然也包括孙敬修讲故事的技巧，他的用气方法，他的共鸣发声等等，他也都跟我说过，把这些呢也告诉老师们。比如现在好多老师都容易哑嗓子，叫喉炎，但是孙老师说他，我从来不喉炎。他这个当然他的声音那个非常甜美，他说我也没有什么爱护，就是不断的用，就是这些怎么能跟现在的教师们交流交流。还有就是把孙老师的讲故事的方法，讲过的那些故事，他教学的那些内容，把这些都告诉全国的老师们，大家都知道孙敬修了。这次我就有点伤心。 为什么说伤心呢？ 我们这儿搞这个比赛活动，请来了一位工作人员，不知道你看见没看见，小孟。25岁，在办公室用电脑啊什么做，小伙子很棒。他原来是学中医药的，后来知道孙敬修这个事情，他愿意到这儿来工作。后来我就跟他聊天，这个你知道孙敬修吗？不知道。25岁的一个青年北方人，他都不知道孙敬修了，真的让我，你说不弘扬不宣传这个中国近代史上这么一个著名的教育家就淹没了。所以我想工作很有意义，我要努力工作，我要告诉孙老师在天之灵。 同在一片蓝天下，我们的心相逢，手足吻彩虹，爱心树花儿红，为人乐善事物中，与山无江河松，交出真心付出真情，相助情比兄。